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8月3号星期五，农历6月22，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2和7。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仍在高温黄色预警中，今天持续高温闷热的天儿，最高温预计在36度上下，户外活动请尽量安排在上午，午后不宜出行，如外出请注意防暑降温还有遮阳防晒。持续的高温天气给城市的供水供电系统带来巨大压力，老旧小区的电路老化容易出事故，请大家日常生活要从细节做起，注意节水节电，谨防电力故障引发火灾。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85%。白天的最高气温3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6度。那么今天总的来看是闷热高温的天儿持续。出行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未来2、3天都没有降雨天气，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自来水里流出的历史，清泉悠悠见古今，书写了历史的沧桑。首都供水事业走过了近100年的历程，它历经了旧中国的荣辱兴衰，也沐浴了新中国蒸蒸日上的灿烂阳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了历史的见证。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带着大家一起逛逛北京自来水博物馆。来看第一道题，北京自来水博物馆建于2000年，2009年在清末自来水厂旧址基础上整理完善扩建了博物馆。你知道当时的是哪个皇帝执政时期吗？ A. 同治皇帝， B. 光绪皇帝， C. 宣统皇帝。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来到了我们周五的博物馆有范儿逛，我们要带大家逛的这个博物馆呢，可以说和每个人都有关系，这就是自来水博物馆。我们的生活中离不开水了，究竟自来水是怎么来的？我们自来水的发展历史到底是什么样的？保证用水安全又有哪些技术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市自来水博物馆的办公室主任梁淑云，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哎，梁主任您好。 哎，您好， 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哈。那么说到这个自来水呢，其实自来水的这个历史哈，真的是蛮长的，尤其是从刚才我们出的第一道题里头，很多朋友应该也是听到了，自来水呢，实际上在这个清末就有自来水厂了哈。所以说，自来水博物馆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有历史的这个建筑了，是吗？ 嗯，是的。这个北京自来水博物馆呢，实际上是由自来水集团投资兴办的这样一座企业性的博物馆，是在2000年就已经开馆了。最初呢，它的馆址就在清末的东直门水厂旧址内。 这个东直门水厂的旧址实际上是北京的第一座水厂，也是北京自来水的发源地。 哦， 嗯，建于1908年， 100多年了， 对，到 今年110年了， 到今年是110年了。 嗯嗯，那会儿就有自来水了哈。 对。在这个2000年开馆的时候呢，展厅设在这个老的蒸汽机房里边，也是一个110年的建筑里，展厅的面积大概有600平米左右。那么在2009年的时候呢，集团在这个旧址的基础上又重新扩建了新馆。在2016年3月22号世界水日的那一天，新馆呢正式对外开放了。 新馆开放的时候还专门来我们这儿做了一期节目。 是的， 对， 就是开放的当天。 没错，您还有印象哈。 对对对， 来接着介绍。 其实呢，咱们这个自来水博物馆，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它就是在工业的原址上来建的这样一个博物馆，可以说呢是，有这个百年历史的工业建筑来作为依托的，非常有这种历史感、历史的厚重感。那么在市民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呢，他不仅可以到这个展厅里去看，同时呢，他可以去这个100年前的老的水厂里边看一看，究竟老的水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风貌。这些建筑呢也都非常非常的有特色，像您说的非常的有历史的感觉。 您刚才说了2016年是迁入新馆，新馆是新建的哈。 对，新馆是新建的， 但是那些这个老的厂址是实际上是为了老的水厂的这个房子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它，所以说其实也是咱们博物馆的一部分。 对的。 新馆现在是在哪儿呢？ 新馆现在是在这个老馆，就是老的这个清末自来水厂区的旁边，然后有这样一座新的楼。 我们昨天发了预告说我们要带大家来逛一逛自来水博物馆，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感兴趣。网友静就说了，自来水博物馆就是咱们北京的自来水方面的博物馆吗？还是全国全世界的都涉及呢？咱们这儿有哪些这个展品，有哪些展出的内容呢？ 是这样的，咱们这个博物馆里呢，主要呢是说的北京自来水呀、水业的这个内容。但是呢，在这个科普馆的开始部分呢，也有一些介绍，介绍的是自然界的水的常识，包括世界和中国的水资源的一些基本的情况。也涉及到这些内容。那么这个市民到这个我们自来水博物馆里呢，可以，感受到咱们北京自来水这100多年的发展历史的文化，同时呢，也能够在展厅中了解到北京自来水的处理工艺，还有咱们北京自来水的水资源的现状。那么其实在集团建这个馆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百姓呢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到咱们自来水不自来，自来水确实是来之不易的。 您打开龙头它自来了，可是让它能成为这自来水 确实非常的不容易， 很多人费了很大的心力。那么刚才说了有北京，咱们其实这个博物馆准确的名字应该叫北京自来水博物馆，是吧？ 是的。 所以基本上说的是这个北京的自来水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那么关于自来水的这个发展现状和科技呢，这些是不是在展览当中都可以体现出来？我听您刚才介绍，实际上这些方面都有涉及，是吧？ 是。目前呢，这个博物馆的展厅展区是分为两部分，一个是科普馆，还有一个是通识馆。那么在科普馆这一部分呢，是利用了一些像巨幅的环形屏幕啊、立体的沙盘、投影动画一些比较现代的一些展示方式呢，全方位的向观众展示了像自然界的水常识，还有我们中国北京的水资源状况，以及自来水的治水工艺和科学用水这些内容。这是科普馆的展示内容。那么在二层呢，还有一个通识馆。在这个通识馆呢，我们通过大量的珍贵的历史文物、珍贵的历史照片，还有一些历史故事，展示了北京自来水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这样一个历史的发展进程。 是这样的一些脉络。那么刚才您说到的，就是在这个新馆旁边的这个老馆，也是咱们展览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吗？ 这个旁边的这个老馆现在呢没有在展出，它是作为外景区的一部分， 可以拍照，是吗？ 但是现在，目前呢还是 暂时没有对外开放。之前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之前去过这个自来水博物馆，当时外景区是开放的，现在由于周边这个开发的原因，现在我们正在规划路径，也是后边要准备对大家开放的。 好，那么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对于自来水博物馆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这儿的展品哈，究竟是什么样的？有哪些展品？这些展品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自来水的发展又历经了怎样的重重艰难呢？稍后我们来继续聊。另外呢，我们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呢，不但是请大家要来这个答题哈，其实说到自来水，其实刚才我们在资讯里也说到了，最近天气热，大家要节水，不单是在天气热的时候节水了，其实都应该节水。所以呢，朋友们有什么样的这个节水的小窍门，也可以发送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哎，我们一起大家来这个一块儿出出主意，看看有什么节水的好办法。自来水博物馆里头也有一些这个像节水方面这样的一些展品，是吧？ 对，是的。 哎，一会儿呢，这个梁主任会给大家来介绍。 自来水里流出的历史，清泉悠悠见古今，书写了历史的沧桑。首都供水事业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它历经了旧中国的荣辱兴衰，也沐浴了新中国蒸蒸日上的灿烂阳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了历史的见证。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带着大家一起逛逛北京自来水博物馆。自来水厂的建设是清末北京水利事业的开端，它的出现离不开大的社会历史背景。自来水出现以前，北京居民主要依靠打井取浅层地下水饮用，水井在城市居民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遍及街巷。洋务运动以来，一些有识之士多次向清廷建议兴建自来水厂。清光绪34年，慈禧太后应农工商部上奏批准建京师自来水厂，并命前署按察使周学熙总理此事。周学熙受命后，立即着手自来水厂的修建。因北京城内地下水咸苦，矿物质多，不宜作为水源。经过勘探和对比，周学熙最终选定距离北京较近、水质较好的孙河地表水作为水源，在孙河建立取水厂，在东直门建立供水厂。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D。 来看第二道题，水资源是宝贵的，为了鼓励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和举报违章用水行为，自来水集团还设立了供水服务热线100万元奖励专项基金。哪些行为不属于违章用水呢？ A. 私自改变用水性质， B. 居民浪费用水， C. 单位借水。 梁主任，刚才我们公布了第一道题的答案，清末的第一个自来水厂是光绪年间创办的。那您跟我们说说，当时光绪皇帝为什么要想创办一个自来水厂呢？ 都说呢，水火不相容，但北京的自来水呢，却是因火而得水的。相传呢，在光绪34年前后，也就是1908年，京城呢接连起了几次大火，但是由于这个运水铺就不及时，所以呢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损失。慈禧太后得知呢就非常的生气，就问当时的军机大臣袁世凯，防火有何善政，就是有什么好的办法。袁世凯答呢，以自来水兑。那么随后呢，就由农工商部上奏折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请建自来水。不到10天，慈禧太后便批准下来。之后呢，农工商部又开始拟定兴建公司的大概办法，建议成立京师自来水有限公司。这样自来水公司就因火而应运而生了。 所以是因为这个，虽然是水火不相容，但是正是因为灭火，正是因为容不下这个火，所以说才想用这个水来灭它。 对，是的。 那么网友菊姐就问了一个问题，她说我看慈禧太后的那时候的电视剧，现在展示那个时候的情况的电视剧，看到过说灭火用自来水，那会儿是自来水已经入宫了吗？现在来看，那会儿自来水肯定不像现在这样有管子通到千家万户哈、那个时候还不是直接通到故宫里是吧？ 是的，其实最早呢，咱们这个自来水管在清末的时候，只是铺设到了这个故宫的门口，但是实际上没有进入故宫。到故宫里边的这些皇帝呢，还有这些达官贵人，他们实际上还是用的是玉泉山的泉水。 所以说那个时候是这个是水站是吗？ 对，其实当时最早呢，供水方式有三种。 一种呢就是集中供水，就是在这个街巷旁安装公用水龙头，然后由水夫看管，百姓呢可以拿着水票自己来挑水。第二种呢就是对这种家里没有无力挑水的这些居民呢，可以雇用水夫来送水，送水到户，这是一种。第三种呢就是大户人家可以安装砖管，就像可以把这个水管呢铺到自己家的院子里边。当然这个呢需要很多的费用，也不是普通的百姓可以能够承担的，都是大户人家有钱人家选择这种方式。 那那个时候东直门建的这个最早的这个水厂，水是供应哪儿呢？ 当时的供水范围呢是当时供水管线的长度是147公里。 嗯， 它东呢到东边呢到东单崇文门附近，南边到前门西单新街口，北边到鼓楼北新桥，基本上是沿着皇城内城来分布的。 嗯， 一个环形的这样一个分布状态。 嗯，它但是好像也只是触及到了皇城那边，就基本上都是在自来水厂的周围这附近。实际上是在北京城呢上东北边是吗？ 内城，内城， 内城的东北这个方向能够给覆盖了哈。那么刚才呢介绍过了这个博物馆的这个原来的这个老馆址的主建筑实际上是原来这个蒸汽机房。这样梁主任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原来在这个老的这个馆址上实际上是有八座建筑是吧？ 是。 嗯， 咱们实际上清末自来水厂的旧址呢包括建于1908年的像来水亭，刚才提到的蒸汽机房、清水池，还有这个办公旧址、更楼等，一共八座建筑。那么这八座建筑呢都是当时由德国的设计师来设计的，但是由中国的工匠来建造的。所以说它的这个建筑大多它的外观造型呢都是属于这个欧式的这种建筑风格。但是它在修建的过程中呢又融入了许多中国传统的建筑的元素，所以说整个的水厂的风格说可以说是这种中西合并的这样一个风格。 嗯，那我就很好奇了，自来水厂为什么会有蒸汽机房呢？ 当时在清末嘛，咱们当时还没有电力，所以呢采用蒸汽机来给这个处理好的水来提供动力。把处理好的水呢通过蒸汽这个蒸汽的这个动力打到水塔上、然后水再靠自重力输送到水管当中。所以在这个蒸汽机房里面据记载啊，当时有两台德国进口的蒸汽机。在39年的时候东直门水厂进行了一个电力的改造。所以呢蒸汽机就改用了这个成了备用的设备不再使用了。到50年代的时候蒸汽机被拆除了。那么这个蒸汽机房呢也就被改建成了这个机加工车间。做这个像制作啊修理一些机械的配件。在2000年的时候又把蒸汽机房改建成了这个自来水博物馆的老馆的位置。 就所以老馆的主要的展馆原来就是在蒸汽机房里面。 是的。 网友罗罗汤说了，我们单位组织去参观过自来水博物馆，有印象，里头有不少老式的建筑啊，什么蒸汽机房、水泵什么的，拍照都蛮好看的。所以我刚才说如果能看外景，其实拍照第一感觉就很有意思。 对，非常漂亮。 如果大家能去上你们那个网站去看一看的话，这个确实您刚才也说了，这个西洋的这个建筑的这种风格哈、很有意思。刚才说了除了蒸汽机房，咱们其实是有好些这个有八座老建筑呢，是吧？ 对，是的。 那个时候这些都是做什么用的呢？ 像这个来水亭也是咱们这个自来水厂旧址中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建筑之一。它是建于1908年，当时呢是用于接收孙河的地表水，然后对原水进行沉淀还有消毒的这样一个场所，也就是相当于现在水厂里的加药间。所以这个来水亭的外观呢是也是很漂亮， 是希腊式的圆柱哈，托起了一圈精致的栏杆，然后二层是圆拱形的窗，然后有绿色的这个亭子的顶。 对，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欧式的一个建筑风格。它这个建筑的这种穹顶这个圆顶的造型实际上是当时受到这个欧洲古典主义的这个建筑的影响，但是它这个 顶子最上边的这个装饰呢，又非常的独特，它是中国传统的这种宝顶，有这种宝顶中国传统的这个痕迹。 嗯， 所以说呢，它是这个据专家来考证呢，这个涞水亭应该说是近代的这个建筑中算是受外传回流影响的这样一个建筑的类型，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个建筑。 所以您刚才说这个是接收孙河取水厂处理之后的水，然后沉淀消毒之后送入清水池进行消毒处理，所以实际上这个涞水亭是一个水处理车间啊，设计的这么赏心悦目的一个亭子哈，100多年之后看也还是非常的这个端庄雅致啊。 对，它等于是本身它除了具备它的这个工业价值、工业用途，实际上在现在看来还有很高的这个艺术欣赏的这个价值。 除了涞水亭，刚才还有说到了其他的一些建筑，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再有呢，像这个办公的四合院，办公旧址，实际上它当时呢是水厂日常办公的一个场所。这个四合院的院落的格局呢，跟北京传统的这种二进制的四合院呢比较相似。这个建筑的类型它是介于四合院和办公用房之间。也是一座这个中西合璧，非常风格非常独特的这样一个建筑。那它的局部的设计中呢，有西方建筑的一些特点，我们可以看到，就比如说，这个四合院办公旧址的这个大门，它就属于这种仿圆明园西洋楼式的这种一种巴洛克的这种风格，我们称它是圆明园式的建筑，但是在这个四合院里呢，同时我们又随处都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像这种砖雕的工艺，还有这个油漆彩画，又非常具有中国传统的特色， 很有意思。那么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了清末的第一家自来水厂，之前我们也查了资料，说当时自来水厂其实对于这个大家使用这种自来的这种水，那个时候人们还是心存疑虑的，毕竟是新生事物。听说他们那时候还这个就有免费送水2个月这样一个促销办法，是吗？ 是，之所以啊，当时百姓对用自来水呢心存疑虑，实际上呢，我刚才跟大家介绍了，这个水呢是通过水塔靠自重力来输送到水管的，在它水通过这个流出水龙头的那一刹那呢，它会因为重力的原因呢有水泡，在水桶中会产生白色气泡，然后百姓不理解，都管它叫洋姨子水。肥皂水不敢使用，不敢饮用。那么为了打消老百姓的这个顾虑，当时公司还在各大报刊上发布了很多白话文广告，同时也像您说的采取了一些优惠售水的一些政策。在正式营业的前一周，是一周的时间呢，免费送水，百姓呢可以免费来尝试自来水。那在正式营业以后的前3个月，又采取了一个半价售水的这样一个措施，可以相当于现在咱们这个5折优惠，可以先行来尝试自来水。 免费只送了一周，等于是后面3个月 开业 头3个月是半价。 对， 哎，那先京师自来水厂开了多少年？我们现在去博物馆，哪些藏品我们可以看到就展现这方面的内容呢？ 自来水呢，到从1908年建设成立，然后 我看了是1908年4月28号是吧？ 对， 清政府正式批准兴办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那个时候就叫股份有限公司了。 到现在呢，实际上已经有110年的历史了。 是， 那个这个京师自来水厂就是东直门水厂第一座水厂嘛。现在东直门水厂呢，现在还在出水，还在供水的，还在使用当中的。我们在博物馆里边呢，可以看到，很多的展品能够向观众来展示这段历史。 比如说， 印章。我们现在展馆里边留存了一系列的印章，从1908年一直到现在，每个时期公司的公章，我们都可以看到。 哦哟，那留的好全呀。 对，像第一枚就是。奏办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之官房。那这第一枚上面写的是奏办，也就是皇帝批准兴办的这个意思。那么 这是一个木头的印章是吧？还 是 铜的？是 一个铜制的印章。 这个官房呢实际上就是长方形的官府兴办的这个公章的意思。 嗯，有这样的印章，这是第一枚。 对，然后后边呢每个时期，你像这个清末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日伪时期，包括国民政府时期， 嗯， 然后公司呢也进行了不断的进行了更名，那每一个时期的每一个印章在博物馆里我们都可以看到。 嗯，你们博物馆里还有当年这个为了打开市场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制作的广告是吗？ 是的，有这个几篇当时登在白话报还有爱国报上一些报刊上的这些广告。 嗯， 这些广告其实里面写的也非常的有意思，都是这种半白话文的形式来告诉百姓，哎，用这个自来水有什么样的好处。 嗯，还可以，我看还有那会儿的这个水票是吧？ 对，水票，当时的水票也是有这种全价水票，这种刚才说的这个半价的半价授水时期的水票， 嗯， 然后还有一些特别用水的水票，就像这种公共消防用水的水票，当时也分了几种。 嗯，老百姓买水，我看是一个铜元可以买四张水票。 对，当时是这样， 每张水票可以买一挑水， 一挑 使用期限一年。 对， 这些还都挺有意思的。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 自来水里流出的历史，清泉悠悠见古今，书写了历史的沧桑。首都供水事业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它历经了旧中国的荣辱兴衰，也沐浴了新中国蒸蒸日上的灿烂阳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了历史的见证。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带着大家一起逛逛北京自来水博物馆。来看第二道题，水资源是宝贵的，为了鼓励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和举报违章用水行为，自来水集团还设立了供水服务热线百万元奖励专项基金，哪些行为不属于违章用水呢？ A. 私自改变用水性质， B. 居民浪费用水， C. 单位借水。 那么刚才说到了咱们北京的第一家这个自来水厂是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哈，那么从1908年开始，这个批准，实际上是从这个，因为起了这个火，所以这个请建自来水公司，这个实际上当时十天就获批了，是吧？也是比较着急的一个事情，啊，真的还是算是特事特办了哈。那么之后民国年间的这个水厂又经历了哪些发展的阶段呢？ 在解放以前呢，公司实际上是经历了像清末的这个清政府、像北洋政府、日伪政府，包括国民政府统治的时期，因为当时解放之前嘛，社会比较动荡，公司的发展呢也是比较缓慢。嗯，截止到一直到这个49年新中国成立，当时北京呢也只有东直门水厂这一座水厂。 哦，那么多年后来也就这么一座水厂。 对，截止到新中国成立只有一座水厂。 嗯， 而且呢它的日供水能力呢也十分的有限，当时只有5万立方米，当时的日供水能力。管线长度也只有360多公里， 嗯， 跟现在的这个管线长度相比的话，真是相差的很多很多了。 嗯， 当时 现在的这个日供水能力也跟那个时候的多少倍都不知道了。 对，现在咱们供水能力是450万， 哦， 当时是5万，已经超过了几百倍了。 是是，嗯。那么这是那个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展品在咱们博物馆里能看见呢？ 嗯，在这个时期呢，其实展品也非常的丰富，我们可以在馆里面看到民国时期发行的股票。那么在这个解放之前呢，公司一共是发行过3期股票，还有1次换股，我们在展馆里面都可以看到每期的股票。这个自来水的股票呢，可以说是清末这种股票的一个经典了吧。外观非常的漂亮，它呢采取的是这种中国传统的这种书写，而且文字呢是从右至左来书写的，这样一个中国传统的书写的这种格式。 嗯， 而且呢我们在股票上呢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中国传统的纹饰，还有看到这种凤纹在里边，而且是一种杯框式的设计，也寓意着这个自来水业历经风雨而不倒的这样一个含义吧。 嗯， 这些股票包括其实还有这个时期的一些水票， 然后再有这个时期的一些水质化验的一些单据，包括管网铺设的一些管线图，都可以看到在管理。 那么后来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咱们北京的自来水厂的运营就不一样了，有了一个很快的发展哈。 对，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也是北京市政府呢下了大力气来普及咱们城市的这个供水，又相继在解放以后建成了第二到第七水厂，然后还包括一些像郊区的这个城子南口也相继接收了这些郊区的水厂。那在就是七八年在改革开放以后嘛，又陆续兴建了像第八水厂、田村水厂和第九水厂，然后这些大型的这些水厂，那么截止到现在呢，集团已经拥有这个自来水厂有30座了，刚才也提到日供水能力已经达到了450万立方米， 快达到了当年的100倍了哈，当年是5万立方米 对， 是吧？非常的厉害，而且这里头也是有很多珍贵的展馆，里头有很多珍贵的文物。网友蓝色大海说，听说开国大典的国旗旗杆都是自来水管吧，这在当年也是一段佳话哈。 好，看来这位网友可能 是 去过、 哎、 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鲜为人知的这样一个小的故事了。因为当时在49年，当时北平自来水公司时期啊，都接到了一个非常光荣的一个任务。就像这位网友说的，是制作开国大典的这根旗杆。那当时就为什么想到用自来水水管来焊接呢？因为当时在北京呢，工业是属于比较空白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当时的市总工会就想到了自来水公司啊，用这个不同口径的这个水管来焊接这根旗杆。当时呢是有5名自来水的工人来参加了这项工作，用了10几天的时间，日以继夜的来赶制。用了4根不同口径的这个自来水管焊接成了旗杆，现在 哦，那就套在一起了，等于是 对，它是下边粗，然后越往上边越细 哦， 这样呢，一节一节的套起来焊接好。它当时的总的高度一共是22.5米。这个旗杆呢，在天安门广场用了42年的时间，一直到1991年才被更换下来。 哦，用了这么久哈。 对。 那么现在这根旗杆是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是吧？ 对，现在在这个国家博物馆的南花园， 新馆的南花园展出，还能去看看这根4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一节一节套起来，最后成为22.5米长的这个开国大典的国旗旗杆哈，很有纪念意义。那么刚才说了这么多自来水的变迁，现在呢，自来水流入千家万户，究竟要通过哪些手段，怎么来保证这个水质呢？一会儿我们来接着聊。好，城市文化范儿在这里也要为您预告一下，下周一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古都北京的城市格局中正对称，中轴突出，两翼对称是最大的特色。若干的主干街道以及其中无数的胡同构成了城市古老又充满活力的脉络。北京城东西方向的第二条交通大动脉平安大街就是典型的代表。平安大街东起东四十条，西至官员桥，大街两侧青砖灰瓦、红柱飞檐的古朴房屋有着怎样的历史？这里汇集了哪些胡同和风景名胜？城市文化范儿跟您聊聊平安大街的故事。 自来水里流出的历史，清泉悠悠见古今，书写了历史的沧桑。首都供水事业走过了近100年的历程，它历经了旧中国的荣辱兴衰，也沐浴了新中国蒸蒸日上的灿烂阳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了历史的见证。博物馆有范逛，今天带着大家一起逛逛北京自来水博物馆。为了鼓励广大市民积极参与暴漏和举报违章用水行为，自来水集团设立了供水服务热线100万元奖励专项基金，对提供管网漏水信息、私自改变用水性质、转供水、窃水信息经核实属实的第一人予以一定比例的奖励。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900多人得到了这个奖励，奖励金额达到了10万元。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B。 来看第三道题，大家都在给我们发节水小窍门，您觉得下面哪个是节水的生活方式呢？ A 用喷头淋浴而不是浴缸洗澡， B 用双缸的洗衣机而不是全自动洗衣机， C 用水管冲洗车而不是水桶盛水洗车。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周五的博物馆有范儿逛，我们邀请到了北京自来水博物馆办公室主任梁淑云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逛逛这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有新馆，还有这个旧馆，这个有旧址啊，不是旧馆了，新馆和旧址。那么有旧址里有八座北京第一座自来水厂的这个老的这个建筑哈，如果是时机合适的话会继续开放让大家来参观的。而新馆里头呢也有很多的这个丰富的展品，其实刚才说到的比如说这个慈禧这个说这个批准建第一个自来水厂的奏办的印章，还有您说的这个民国时期的自来水的股票等等等等，这些其实也都算是咱们自来水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了哈， 算是 非常的珍贵。100多年来的这个发展的历程和变迁在这里都能够了解到。那么刚才呢我们也公布了第二道题，这个水资源的紧缺，其实也是这个北京自来水发展的过程当中面临的问题。那么在自来水博物馆里其实也有这样的展品来体现是吗？ 对，在咱们这个科普馆里边的第一部分实际上介绍呢就是自然界的水。在这一部分主要向观众展示了自然界水的一些常识的知识，还有包括咱们世界中国还有北京目前的水资源的这样一个状况。那在这一部分呢也是通过多种的这些数据的比较，包括图片还有这种视频啊动画的这种形式，来向观众来展示的，让观众能够了解目前我们的水资源状况是非常紧缺的，认识到我们现在赖以生存的这个水资源环境面临的这种状况。 咱们现在新馆其实一进门迎面就是一个这个石刻的壁画生命之源，就挺震撼的，好大一幅哈。 对， 从一双手淌出的水滴入五色土的大地当中润泽万物，就很有气势啊。 对，实际上在这个壁画中就寓意了人还有水还有万物之间的这种关系。 网友莎莎说了，那咱们现在的自来水是地表水还是地下水啊？这个问题其实问那就是自来水的来源的问题哈。这个在咱们博物馆里应该也是能够了解到这方面的知识的哈。 对，如果观众呢在这个二层的通识馆里边能够认真的这个细细的看下来，是其实上呢可以看到咱们这个水源的这个变化的一个情况。那么在1910年在自来水的创建初期，当时采用的是孙河的地表水来作为水源的， 就是河水。 对，到了三十年代的末，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对，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这个阶段呢，由于这个连年的干旱，那个孙河的地表水位呢也是急剧的下降，所以呢，当时北京这个自来水厂就开始考虑逐步的改用地下水来作为水源，在东直门水厂附近呢开始打水井，一直到42年全部改为地下水，在又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这个田村山水厂的建成，北京呢又开始逐步的使用地表水，酒厂建成以后，基本上就是地表水和地下水形成了一个一半一半的这样一个混合供水的格局，各占50%。 地表水主要是哪些水呢？ 地表水就像密云水库、怀柔水库的这个地表水的水源，当时呢还是用的北京境内的水库的水，那么到了2014年，就南水进京以后嘛，开始大批量的使用南水，到现在目前为止呢，已经北京的水源呢有70%是采用的南水北调的 丹江口水库的地表水， 嗯， 然后剩余的部分呢，是一部分呢用的是北京本地的地下水，现在也是一个混合供水的这样一个格局。 嗯，这样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展现，我们在博物馆里通过什么来展现呢？ 我们这个展现呢，一个是有一个展项专门说的是我们自来水水源变化的一个情况，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图表，我们可以看到从10年一直到现在水源地数量的变化，包括 10年是指1910年还是指2010 年？1910年 从1910年开始的变化哈。 对，嗯，然后另外呢也可以在科普馆呢有一个水柱，我们在这个水柱实际上展示了就是取水的一个变化，取水距离的变化。在1910年，当时取用孙河地表水，我们取水距离只有20公里。 嗯， 那么发展到现在，我们开始用南水，丹江口水库的水，已经发展到了1200多公里。所以说取水的距离越来越远，所以说这个水真的是来之不易。我们北京喝到的这个70%的水都是来自1000多公里以外的水， 所以真的要节约这个水哈。 确实是 来之不易。无论是地表水还是地下水，那么自来水博物馆肯定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自来水是怎么从水源地流到我们自己家的这个水龙头里的，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过程哈。 对，这其实是这个一层科普馆最重要的一个展示的内容， 嗯， 就是自来水的治水工艺。 嗯， 那这一部分呢，为了让观众能够更清楚的来全方位的了解这个水工艺呢，我们用了三种形式，一个是观众可以通过这种一个巨型的一个投影视频，可以看到这个水厂里实时供水，就是水处理车间是什么样子的，一个10分钟的短片， 是一个24米的弧形屏幕，是吧？ 是的， 好大呀，而且弧形的，它很漂亮。 对，站在中间看还是比较震撼的。 是， 像这水厂呢，也是百姓平时是 很难有机会进去的， 对， 那也是人家严格消毒的。 对， 啊， 通过这个视频呢，也可以让百姓看到， 就是 水厂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水厂治水工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场景哈。 然后再有一种形式呢，就是一个也是24米长的一个 LED 的一个动画。 嗯， 随着这个动画里边一个圆圆一个小水人的形象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经过十步工以后是怎样处理的。实际上这个动画这种形式更多的是对于孩子给学生们 生动直观， 对，更生动来感受这个水处理工艺。再有呢就是一个直径6米的一个大型的一个沙盘， 嗯， 可以更直观的看到从源头到龙头水究竟是怎么处理的。 嗯，说到这个保证安全的净化方式，不同的时代其实应该也是有不同的科技手段，是吧？ 是，那么在1910年刚刚成立的时候呢，当时对自来水的消毒非常的简单，就是在水中加入漂白粉，用漂白粉来进行消毒。那么，这近些年了，咱们这个治水的工艺呢，也是不断的提升，非常的。目前北京的自来水治水工艺是非常先进的，像我们，应用的这种臭氧的氧化，还有活性炭吸附。超滤膜的处理，还有紫外线的消毒，这些工艺呢，也都是，为提高这个应对咱们现在多水源的这种状况，提供了非常有力的保障。所以说，咱们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咱们这个自来水的处理工艺呢，也是越来越先进。 嗯，网友张婷说，我也想知道自来水管啊这些东西的变迁是不是不同时代也不一样，咱们这馆里头也有这方面的展品吧？ 嗯，可以看到不同时期我们使用的这个自来水的管材，但是我向观众推荐咱们这个在2层的通识馆里边有一个大型的一个地景的沙盘。 嗯， 然后通过这个沙盘，我们静静的在这里看3分钟，可以了解到这110年来北京自来水管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发展变迁的过程。 哦， 像在1910年啊，东直门水厂刚刚建成投产的时候， 嗯， 北京的这个管线长度只有147公里， 嗯， 而且它这个管线呢是呈这种树枝状来分布的，东边密西边疏，因为当时是在东直门水厂嘛，在东边嘛， 嗯， 东密西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到了1949年，就是新中国解放的时候呢，在清末的这个供水管线的这个基础上呢，咱们市区的管线长度发展到367公里， 嗯， 但是它的这个供水范围呢也是局限在就是旧城的一些主要的一些街区才有， 嗯， 当时供水的这个人口呢也就是城区30%的人能喝到自来水。到了80年代，那么这个管网呢从这种树枝状就基本上走向了这种环状的分布。80年代的时候管线长度已经发展到了大概3000公里左右。那么之后80年代以后，随着这项8厂9厂这些大型的这些水厂的建成投产，截至到2000年，咱们北京的管线长度已经达到了5600多公里。 嗯 嗯，截至到2017年底，像咱们这个环状的这种管网呢已经遍布了城区各个角落， 嗯， 管网长度已经达到了13000多公里。 嗯，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也说了，如果大家有什么节水的窍门，也欢迎大家发送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冰心 DBX 是我们的老朋友，他也发来，他说用淘米水浇花啊，洗菜水沉淀可以蹲地，最好淋浴，不用浴盆，洗车用水桶，不用水管直接冲，这都是好办法哈。还有呢，这个索索米说了，洗手的时候关掉龙头打洗手液，洗澡的时候关掉龙头擦香皂。还有风之谷说了，用抹布擦洗比用水龙头冲洗至少可以节不少水呢。现在夏天我都发动我们家孩子去擦车，你看在节水的知识上大家有很多好主意哈，朋友们也参与了我们的节目。那么咱们博物馆里其实也是有给大家提供这方面的一些知识的哈。 对，在博物馆里边科普馆中专门有一个板块呢，就是介绍的科学用水。 嗯， 那在这一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对于包括北京市对于这个建设节水型城市这方面做的一些工作， 嗯， 可以看到工业农水农工业农业一些节水的一些状况，但是重点呢，我们是在生活用水这块做了一个展示， 嗯， 用这种触屏动画的这种形式呢，向观众展示了，哎，像刚才各位听众提到的啊，不同的这种用水的这些方式，还有节水的一些常识。 嗯，您看，我们的老朋友红十字也发来微信说，北京是缺水的城市，人又多，节约用水非常重要，要用节水龙头，洗碗洗衣服的水留着用来冲马桶。 对，非常的好，说的 这 些都是。这 些朋友应该也是在生活中这么实践了，所以才非常的有这个经验哈。 节水达人了。 没错。那么网友小鱼儿问说，这个暑假期间有什么适合孩子的科普活动吗？ 其实咱们这个自来水博物馆呢一直都在开展一些系列的一些科普的活动。 嗯。 像自来水科普大讲堂，还有自来水探秘之旅，还有我是小小讲解员， 嗯， 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面向咱们中小学生来开展的。 嗯， 特别向各位听众的推荐的咱们自来水科普大讲堂。 嗯， 这个活动呢是我们在2013年开始做，到现在呢已经搞了一共有46期了，跟全市呢20多所这个中小学校都有过合作，13000多人参与咱们这个活动。其实这个课堂呢也是通过这种走出去还有走进来的这种形式，把这个节水包括自来水的一些常识送到学校当中。 嗯， 然后也可以学校的孩子们来到博物馆里边来实践， 嗯， 来体验这个课堂的形式。所以呢也欢迎咱们学生还有学校来博物馆参与这个活动。 嗯，网友一不经就说，说孩子很喜欢水宝宝，就你刚才说的那个动画形象是吧？ 啊，对， 他还说 他说期待老厂房的开放，也建议室外能增设一些玩水的项目，这个得有地儿才行。 对对 啊，然后这个天泽还说了，说夏天很适合去这个清凉的博物馆，自来水博物馆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大家都很喜欢你们这儿哈。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博物馆参观的这个时间、门票还有交通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吧。 好的，咱北京自来水博物馆呢是在东城区东直门外香河园街三号，这个是咱们新馆的位置，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在寻找博物馆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要到寻找新馆的这个位置，香河园街三号。开放时间呢是每周三到周日9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间段。 周一周二闭馆。 对，周一周二是闭馆的。门票价格是成人5块钱，学生2块钱。 嗯，好，好。那么，水呢是生命之源，城市自来水润物无声的陪伴着我们，大家天天饮水用水。可是作为自来水的用户，您是否珍惜承载着我们生命的自来水呢？去自来水博物馆转一转，历史在这里沉淀，历史从这里升华。一部北京自来水史。也是北京城市建设发展的缩影，也是我们节水爱水理念的浓缩。非常感谢梁淑云梁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了解到了自来水博物馆，北京自来水博物馆在东直门这里，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欢迎大家去参观。 好，谢谢您。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第三道题的答案。 自来水里流出的历史，清泉悠悠见古今，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带着大家一起逛逛北京自来水博物馆。一个良好的用水习惯可以为您省下不少水，许多人喜欢连续用水中途不关，这就导致了水资源的浪费。一个良好的节水习惯可以帮您节约80%的水。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些节水小妙招，比如水可以多次使用，淘米水用过后可以用来洗菜，之后用作浇花，淘米水还可以用来洗涤碗筷等，清洁能力比普通水更强。用双缸洗衣机比全自动洗衣机更费水，放入洗衣机的洗涤剂要适量，过量投放会导致衣服需要大量的水来洗涤。用水管冲洗车也比用水桶盛水洗车费水得多。饭后垃圾不论大小粗细都要当作垃圾扔进垃圾箱，不要倒进马桶后用水冲。用喷头淋浴比用浴缸洗澡节水量可达80%，因此建议多用淋浴。所以最后一道题选 A， 大家在生活中一定要节约用水哦。 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接下来还是为您预告一下下周一我们7:30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 古都北京的城市格局中正对称，中轴突出，两翼对称是最大的特色。若干的主干街道以及其中无数的胡同构成了城市古老又充满活力的脉络。北京城东西方向的第二条交通大动脉平安大街就是典型的代表。平安大街东起东四十条，西至官员桥，大街两侧青砖灰瓦红柱飞檐的古朴房屋有着怎样的历史？这里汇集了哪些胡同和风景名胜？城市文化范儿跟您聊聊平安大街的故事。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千年大兴，百鸟栖息。 我叫金赤雀，